耶稣听到他的朋友，他所爱的人拉撒路病了，却没有去医治他。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好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但是拉撒路却真的死了，要等到他死了两天之后，耶稣才起身往他那里去。他对门徒们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们并不是很愿意到犹太地区，他们提醒耶稣说，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不记得吗？你还要去吗？自从耶稣他公开的宣讲福音，他和犹太人的官长、法利赛人、祭司、文士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加的紧张，就日益的高升。他们在第五章的时候就定义要杀耶稣，因为耶稣称上帝为自己的父，他说健忘的话，因为在他们眼里耶稣不过是人，反而把自己当作上帝。他们就直接要拿起，到第十章的时候要拿起石头打他。因此耶稣和门徒们就离开犹太地到约旦河外。所以我们可以体会门徒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动机要回到犹太地的，他们试着说服他们的主耶稣说，如果拉撒路睡，他自己就会好了，言下之意就是夫子不用劳动你去。也许他们有那个外邦人百夫长的信心，就是反正耶稣夫子你只要说一句话，拉撒路就必好了，何必亲自冒着杀身之祸去他那里。所以耶稣这才明明的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你可以想象门徒们心中这里会嘀咕说，既然人都死了，那干嘛还要去他那里？耶稣对他们说，我没有往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们那里去，往他那里去吧。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我让我所爱的人死了，我欢喜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看见我行的这最后一个神迹，好叫你们相信，好叫你们看见我的荣耀，好叫你们得永生，为此我欢喜。但是看起来门徒们并没有分享我们主耶稣的喜乐，他们也并不特别想看上帝儿子的荣耀，唯独多马他说，我们去和他同死吧。在继续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可以注意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特别的凸显感官，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感官 sense perception， 人的听，人的看，人的闻。听这个字在这段经文中重复出现。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副总是听子，使人听到耶稣。看这个字重复出现，请主来看，看到他爱这人，他不岂不能让瞎子也看得到吗？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甚至嗅觉在这段经文中也占很重要的地位，那使人必是臭了。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在这段经文里面直接影响到人的信念，直接影响到人的行为。很明显的，耶稣他非常刻意的安排，人们要听到、看见、闻到，要临场感受他行的最后一个神迹。等耶稣赶到伯大尼，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之后犹太人有一个习俗，他们会守墓三天，为要确定他们想人死了以后灵魂会在身体周遭徘徊，看还有没有机会可以回到身体里面。但是三天之后到第四天，等到身体腐败的时候，灵魂就会离开了。所以一个尸体在坟墓里面四天就不会再有误会，他就是真的死，他不会从坟墓中走出来。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大家都熟悉马大，我们注意马大为许多事思虑烦扰的马大，心直口快的马大，他其实有非常棒的神学。他知道如果人的祷告要蒙上帝垂听，是因为天父上帝首先听了他儿子的祷告，他了解父不可能对他的儿子说不。 这个就是上好的祷告神学。弟兄姐妹，这是你的祷告神学吗？我们怎么知道天父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向上帝求？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问，这是子会向父所求的吗？这是我可以奉他儿子的名向天父所求的吗？上帝的儿子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的旨意就不是我的意愿。马大对耶稣说，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而耶稣的回答超过马大的所求所想，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回答，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你可以注意，在经文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的信念就是一人在末世要复活得赏赐。但是那天耶稣要马大明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中文翻译是复，其实原文更直接，复，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也就是说，马大他不能够只笼统的知道义人要在末世复活，他不只能只背诵使徒信经，我相信身体复活，他必须确知信耶稣的人要复活。更重要的是，马大必须相信复活永生都取决于一个人，就是耶稣。对马大来说，复活他不能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不能只信复活，他必须信那叫人复活的那一位。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要临到世界的。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 artful dodge， 很有艺术的答非所问。这是一个人好像听不懂那个问题，或者不全然同意那个问题所会回答的答案。好像一位妻子问丈夫，我今天很漂亮，你同意吗？然后丈夫回答说，是的，你很会化妆。其实马大能够回答，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听到世界的，这个其实就是可能会为他带来杀身之祸的答案。这个就是犹太人要杀耶稣的原因。他能够说出这个，就显示他已经从最顶尖的神学家领受最顶级的神学了。这真的就是从上面来的知识，但是他需要继续学习，他需要听到，他需要看到，他认的主是什么样的基督，是什么样的上帝儿子。而他的妹妹玛利亚重复姐姐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言下之意就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或许这凸显姐妹玛利亚和马大的信心不足，但是这情有可原，不是吗？这就是你我的问题。主啊，为什么你不早点动工？主啊，为什么你让我们等那么久？为什么我们还看不到你的作为？你早点来不就好了吗？但是与其说姐妹的信心不足，还不如说他们是正按照他们信心的大小做出最合理的反应。主啊，人活的时候你可以医治，主啊，现在人死了，你还能为我们做什么？主啊，你必然能够为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他们没有看过，他们至少应该已经听过耶稣之前已经叫死人复活。至少门徒们他们看过耶稣行死人复活的神迹，叫拿因寡妇的独生子起来，叫那个埃鲁的女儿复活。但是现在要叫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坟墓中走出来，有谁看过这件事？这可能吗？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33节原文的语气，心里悲叹比中文和合本翻译严重，更严重很多。这个字原来是有责备的意思，好像从鼻孔出气。还有悲叹翻译的语气太弱了，我可以想到最好的中文就是愤慨， 粪盖，其中是有气愤、愤怒的意思。为什么耶稣心里或者灵里粪盖？和合本把这个事，把这个字委婉化，其实是也是凸显了我们一种一种倾向，我们容易把耶稣看为某种超脱的圣人，我们就不容许耶稣有喜怒哀乐，他不能够发脾气，他只能够体贴，他只能够陪伴，他不会责备我，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耶稣总不延迟，因为他是史上最温暖的暖男。而改革宗神学家华菲德 Benjamin Warfield 他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真看待我们主的情感，我们认真看待他的情感，就是认真看待他真实的人性。上帝儿子既然取了完整真实的人性，他就有血有肉，有泪有汗，他不是超凡不知人间烟火的仙人，他经历人的软弱，他甚至经历罪人的软弱，他凡是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拥有凡人本该有的情感，他在每刻每一个处境之下都完全完美的展现他的情感，他不放纵情绪，他也不压抑感情，他不会失控，他不会俩公，因为他倚靠圣灵，他总是最合一最充分展现他的喜怒哀乐。所以华菲德的重点是，我们认真检视耶稣的情感，才能够认识他，才能够效法他，最重要的是才能够明白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的救赎。为什么耶稣他灵里粪盖又甚忧愁？很多学者很多解经家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你读一本注释书，你读几本注释书就会有几种不同的见解，但是大致可以分为：耶稣愤怒因为人们不信，他生气因为人们过分的悲愁，好像没有明天没有盼望，他悲愤因为他目睹死亡在这些人身上的权柄，或者他看到罪在人身上所结出的果子，等等等等，也许这都可以解释为何耶稣愤慨，但是这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耶稣哭了。或许耶稣与哀哭的人同哭，的确耶稣他体恤人的软弱，特别是他所爱的人，他命令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自己就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但你仔细想，这又不免有点牵强。那些人哭有原因 ，right？ 因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死了，他们不知道拉撒路再过一下子就要从坟墓中走出来，但是耶稣知道。他要再过几分钟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加尔文说，我们的主是以得胜迎战仇敌的姿态迈向拉撒路的坟墓。耶稣的确是要毁灭那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拉撒路复活就是预告的最终的胜利。既然如此，我们问为什么耶稣哭了，他有什么好哭的？耶稣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当那些人对主耶稣说，请主来看，他们要他看什么？那些人不明白，他们其实是邀请主耶稣去看他自己的坟墓，因为如果拉撒路要走出他的坟墓，耶稣就必须走进他自己的坟墓。那些人马上就会有大喜乐，他们要看到他们的朋友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应该哀哭，他们应该送葬，只不过他们搞错了送葬的对象。他们看见耶稣哭了，就说，看到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他们说，他能够叫瞎眼的看见，可是就是这些人，他们应该看见耶稣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需要付上何等的代价。 就是他必须为他所爱的人死。看到我们也说，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呢？耶稣爱我，我们是否看见他需要付上何等的代价才能够爱我们？台湾有一位所谓知名的基督教作家说，复活节是一个男人爱您爱到愿意为您牺牲性命的浪漫节日。男人爱您浪漫节日，我不确定这是肉麻还是罗曼蒂克，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复活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曾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上帝，就因他的虔诚或者畏惧蒙了应许。耶稣为什么哭？约翰·欧文一个清教徒神学家他说，我们若不认知基督畏惧上帝愤怒的惩罚，就是上帝按照我们的罪施展在他儿子身上的惩罚，我们就是否定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之功，就把十字架当作儿戏。耶稣哭了，因为他怕死，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怕死像我们的主怕死。如果第一个亚当怕死，他就不会犯罪。末后的亚当不怕死，他就不是全然圣洁从不知罪上帝的儿子。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罪人都不怕，耶稣怕。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如果他真的是那临到世界的，如果上帝的儿子真的成了人子，那么他就必须畏惧上帝，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他就是智慧的开端。罪人都不怕死，我们都不怕死，因为我们本来就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我们都太习惯了，我们都不知死活。因为最终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死，因为既然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就永远不知死，但是永生神上帝儿子知道。加尔文说，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面对死，死对他来说不只是单单的灵魂回天家，如果死只不过是肉体的断气，那么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殉道者，有很多耶稣的门徒，其实他们死的都比他们的主更勇敢，不是吗？但是唯有主耶稣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死就代表他要背负我们的罪，面对上帝圣洁公义可畏惧的审判。我们不应该太奇怪我们的主怕死。那天在伯大尼，我们的主知道再过不久他要上十字架，上帝儿子知道他要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正是这个认知，他要为我们尝死味，他要喝下父赐给他那愤怒之杯，他要为我们付上罪的公价，他要为我们承担上帝愤怒的审判。就是这个认知几乎毁灭他的灵魂。然后我们问耶稣为什么哭，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马大在这里是按照他的个性非常的务实，他说的非常的合情合理，何必挪开石头，人都已经死了，必定臭了，坟墓里只有死亡的臭味。你闻过那死亡的味道，令人难忘，你闻过的话久久不能忘记。耶稣说 Forget it， 不要管那个臭味。我不是对你说 你不是应该听到，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你说，你要听，你要信，你要看见。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你总是听我。为什么父总是听子？ Why？ 为什么？因为他总是顺服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唯独谁全然无罪，唯独谁总是敬奉上帝的旨意，一次也没有违背，顺服顺服以至于死。耶稣为何如此确定父会听他的？因为义人祈祷是大有功效的。谁是义人？父总是听子，因为子总是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我知道你总是听我。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太快的就略过这句话。我知道你总是听我。耶稣在什么时候讲这句话？上十字架之前几天，一两个礼拜，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说这句话，他知道他的父要听到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每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讲这句话，所以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讲这句话，我们就不被上帝离弃。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就必同他在乐园里。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的。耶稣一再的强调，他就是父所差遣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只有一个目的。耶稣行神迹有一个目的，为要叫人信他是父所差来的，好得永生。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哦，那天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但是他最终还是不免一死，不是吗？毕竟他如今不在我们当中，办复活特会，到处做见证，耶稣叫我从坟墓中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问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为什么是拉撒路？最终拉撒路复活不是要为了安慰，带来马大玛利亚今世的安慰，而是要叫那些人听到看见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他们就相信有一天自己也要听到他的声音，他们就知道有一天自己也要听到他的声音从自己的坟墓中走出来。那死人听到耶稣呼叫拉撒路出来，就如拿因寡妇的独生儿子听到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就如埃鲁的女儿听到耶稣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信道从听道而来，而复活是从听上帝的儿子呼叫而来。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已经听到他声音了，不是吗？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不是吗？我们已经从过犯和罪恶中活过来，他叫我们活了过来。那叫你从罪恶和过犯中活过来的大能，正是父叫他儿子从死中复活的大能。你听到了他的声音，我们的灵魂得救，就代表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那天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再过不久，再过七章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犹太人要捆绑耶稣，不放他走。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他们看见了就信。谁看见这最后叫我们想起第十六节的多马，你知道多马就是那个总是要看见总是要亲口摸到才信的多马，多疑的多马 Doubting Thomas。 所有的门徒之中，你注意，却是只有这一位他认出复活的耶稣，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我们都是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们如今是凭着信心而非凭着眼见行事。彼得说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他，心中却因为信有说不出来蛮有荣耀的大喜乐。但是就认识基督来说，信心与眼见并非总是互相的抵触的。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跟随他的人不能够属灵到一个程度说啊，我不用去看就可以信。多马他必须跟随耶稣去到拉撒路那里，马大他不能说啊，主啊你去坟墓就好了，我就不陪你了。玛利亚必须看到耶稣叫他的弟兄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换句话说，当时耶稣的门徒必须来看信，也就是说在耶稣肉身的日子，门徒们合一认识耶稣的模式就是因为看见而信，因为他们从头就是与主同在，我要做主的见证。而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所有的门徒之中，包括马大，只有多马他掌握了这个原则，我要看到，我要摸到。我们可以说多马是使用了最正确最合一的信心模式来认识他的主耶稣。当多马说我们也去同他死吧，他不明白他说的是其实是非常的符合真理，就像其他人在这本福音书里面都不自觉地讲出非常符合真理的话，就像那大祭司该亚法他对犹太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是你们的益处。就像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你们的王，他的确是犹太人的王，王的确必须为他的百姓死免得他的百姓灭亡，这就是我们的益处。同样的，多马必须与基督同死，但是他不是盲目的跟随他的主，他的主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耳朵，他看到，他听见耶稣哭，耶稣向他的父求，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埋葬，耶稣复活，他伸手探入耶稣的伤痕，然后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他说我们也去与他同死吧。但是要等到多马不能够再眼见他的主的时候，他再也看不到他主的时候，他才明白与他的主同死就必然与他的主同复活，他才明白他不是去死，而是他永远不死，因为他的主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如果他的主复活，他就必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复活节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他埋葬了，他死了，他复活了，他的复活对我们有意义，因为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对世界已经死了，我们对自己已经死了，他替我们死是叫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你不是在为你活，乃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你的主，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我们无法为他活，我们无法认他为主，除非我们像马大、像玛利亚、像多马一样，除非我们也看见耶稣哭了。他们是凭着肉眼看见，我们是凭着信心之眼看见。我们必须明白耶稣哭了的意义，我们必须明白他付上何等的代价将我们赎回， 好叫我不再活在死亡的权柄之下，不再畏惧死亡，因为那唯一一位真正畏惧死亡的，他为我死，就释放了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我，为他而活，他复活，就真的代表我可以活着毫无恐惧。我们可以活得毫无恐惧，因为反正我们死不了，因为我们活着信他就永远不死。若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赐予我们你儿子的话语，又差遣你儿子的灵，好让你的儿女听见你儿子的声音。天父，求你叫我们总是听见你儿子的声音，就如你总是听你的儿子，这样我们就从死里复活，这样我们就可以为他而活，就如他在世上总是为你而活。为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